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22号星期三。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部分城区联络线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流集中。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您将了解到全国20天本土新冠病例新增1122例，专家预测一个月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发布措施，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强对流天气，提前1到3小时预报。 天津方面，今天开始，天津地铁6号线黑牛城道站更名为1大2院站。 河北方面，保障京津冀地区平稳供气，河北唐山 LNG 接收站采暖季以来累计供气8.9亿方。 国内其他方面关注，银保监会表示，银行不得强制用户开户时买理财产品。 国际电讯方面，世卫组织发声，2022年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 全球最大邮轮海洋交响号发生聚集性感染，至少48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各方检测保障工作稳步进行。 在线追光，颐和园开启金光穿洞全过程网络直播。 冬奥的脚步，今天请听石景山富士路打造冬奥景观大道，改善居民身边环境。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先来关注疫情。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12月1号到20号20天，全国新增本土新冠病例1122例。进入12月份以来，单日本土最少新增337例，最多新增89例。内蒙古、浙江、山西、广东、北京等13个省市自治区本月出现新冠本土病例。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王虎峰告诉记者，新冠疫情以来，我国摸索总结出来一整套的应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包括快速筛查、精准的防控等等。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疫情前期反应敏捷、措施得当，一个月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完全结束要1.5个月左右的时间。 王虎峰教授分析，元旦在即，大家还是坚持非必要不旅行的原则。距离春节还有近2个月的时间，具体还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来判断。但对于港口、边防、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所在城市，要注意做好预防措施。整体来看，人群有限流动的防控对策比较符合现在的情况。 疫苗呢有一定的保护期，但随着时间延长，较早接种疫苗的人，疫苗的抗体水平会有所降低，以及接种疫苗之后，因为个体的差异，体内抗体水平较低的人群，一旦接触了病毒就容易被感染。因此，防疫需要多重防护措施，佩戴口罩、勤洗手、接种疫苗、避免人群聚集，都是必不可少的。 国家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当前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部分周边国家疫情快速增长，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防范境外输入疫情重中之重是口岸，关键是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强化疫情源头管控和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元旦春节临近，各省市县要建立两节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主要领导带头值班值守，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交通运输部介绍，将进一步细化春运疫情防控分类应对工作要点，加强应急运输组织协调和调度，全力做好煤炭、天然气、疫苗等重点物资的运输。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将全面推行中国边检登轮码，设立国际航行船舶海员入境专用通道，严防人员混流交叉感染，继续坚持从严的出入境政策，执行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海关总署介绍，近期国内天津、广州、长沙相继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要强化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国家或地区的人员、交通工具、货物的针对性措施，对入境人员的阳性样本开展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昨天下午，天津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了昨天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近期的轨迹，提交有相关的交际人员要及时报告。12月4号下午的2点钟，该病例自驾离开天津前往山东济南，晚8点自驾前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而在12月21号早上的6点半，经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他的新冠病毒检测核酸呈阳性，7点半转运到了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目前相关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疾控部门提醒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或疾控部门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天津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经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再来关注西安，昨天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西安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西安启动实施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全市现有封控区域90个。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西安市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1例，均已集中收治。 昨天上午，浙江召开第9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自12月20号16点到昨天16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例，均在绍兴，无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据介绍，目前绍兴市疫情防控的形势总体向好。12月19号以来，绍兴市新发现的确诊病例均在上虞区，不仅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数持续下降，而且呢，都是在隔离管控人员当中发现，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社区清零的阶段性目标。 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近日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依法查处2起涉疫违法案件。12月20号，王某在明知上虞区实施交通全面封控的情况下，仍私自翻越隔离网企图离渝，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风险隐患，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查获，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属情节严重。目前王某已被上虞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另外，近日上虞公安机关还在工作当中发现卢某、倪某二人用一张从网上下载的个人身份证照，在没有经过核实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剪辑成了一段视频，而在视频当中称照片的对象为某新冠阳性患者，并且在网上散布，不仅对于他人名誉造成了损害，而且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卢某、倪某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目前卢某、倪某已经被上虞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警方提醒，疫情防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群众认真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防疫工作，主动关注宣传官方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疫情防控措施。对于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呢是冬至节气的第一天，天气正式开始数九了。12月23号到26号，2021年最后一轮寒潮即将来袭。我国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气温都将会普遍下降6到10摄氏度，全国多个地方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2摄氏度以上。 北京也将从今天开始持续降温，23号到25号将有强冷空气过程，伴随大风、降温和降雪。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4号周五和25号周六，北京最高气温跌至零下4摄氏度，可能将创今年以来下半年的气温新低。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工作的若干措施。措施指出，北京市将会提高气象精准预报以及提前预警能力，对于局地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原则上提前1到3小时预报预警，其他的极端天气提前6到12小时预报预警，力争提前24小时预报预警。 那么什么是极端天气呢？据介绍，当气象台发布冰雹、雷电、高温、大雾天气红色预警信号时，或发布暴雨、大风、寒潮天气橙色以及以上预警信号，以及发布暴雪、持续低温、沙尘暴黄色以上及预警信号，还有发生龙卷风时，判定为发生极端天气。 据了解，北京市将会利用3到5年时间，实现北京市居民接受社会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人数占常住人口总数的30%到35%，同时将会强化内涝风险点的识别，实行落土管理，利用3到5年时间，对于全北京市下凹式的立交桥等城市公共空间低洼处强降雨积水情况进行推演，并且根据推演的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昨天是冬至，民谚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饺子因此成为北方地区家家户户冬至餐桌上必备的食物。昨天，河北省多地组织志愿者为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等送上一碗饱含浓浓爱意的饺子，共同度过温暖的一天。来听河北台记者马艳婷的报道。 看啥时候包，要不然包不出来。 张瑜在邢台仁泽区经营着一家饭店，今天是冬至，凌晨4点他就赶到菜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和生肉，又匆匆赶回店里招呼大家赶紧切菜、调馅、揉面。 早晨就是4点来钟，然后就去菜市场，然后主要是为了能够买到新鲜的那个蔬菜嘛。然后那个肉的话，我们选的也是精肉，为了能让那个环卫工人是吧，然后能吃上最好的食材。 猪肉、大葱、野菜肉、三鲜馅儿，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第一时间送给了寒冬里坚守岗位、为大家维护环境清洁的环卫工人。 伢给俺这个环卫工人包饺，往后了再也不到耳朵了。你看店家想多周到啊，心里都热乎乎的。 在邯郸，冬至这一天，磁县阜阳春艺术团的志愿者们早早的就来到了阜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陪伴老人们过一个温暖冬至。屋内，志愿者与老人们齐动手，调馅儿、和面、擀面皮、包饺子。磁县戏迷协会志愿者张红兰： 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为老人做点事，我们心里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今年冬天，河北唐山液化天然气简称 LNG 接收站全力打造气源互补、安全高效的天然气输配体系，为京津冀地区人民群众安全、温暖、清洁过冬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障。 随着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持续增长，安全平稳供气、调峰保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依托资源优势，唐山市不断加强京津冀用气调峰保供能力的建设，新建了4座16万方液化天然气储罐及配套设施，已于今年8月份正式投运，标志着唐山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成为国内 LNG 储存能力最大的接收站。同时它也成为国内天然气调峰能力最强的 LNG 接收站，缓解了京津冀地区冬季供气紧张的状况，尤其是提高了北京调峰供气能力和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据了解，唐山 LNG 接收站应急调峰保障工程是国家和河北省“十三五”天然气业务发展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是北京市和中国石油落实国家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该工程位于河北曹妃甸港口物流园区，总投资达到22.7亿元。 目前，唐山 LNG 接收站主要用于满足京津冀地区的天然气供应和调峰供应能力建设需要。接收站接线的 LNG 经过升温气化后，再通过天然气管道输送到京津冀地区。进入12月份以后，唐山 LNG 供气量平稳提升，日最大供气量已经达到每天3600万方，为京津冀地区人民群众安全、温暖、清洁过冬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障。 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国内首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够去看冬奥会，还能在列车上购买邮品，寄出明信片。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上午8:50，我现在呢是跟随京张高铁 G8883 次列车从北京北站出发，主题邮局就设在5号车厢的这个服务台处，在这里呢乘客可以购买明信片、首日封等邮品，而且还可以加盖冬奥主题的纪念戳。 要一份啊，一份一片，还是完了还有情景分，是咱们列车上的这个。来， 更让人惊喜的是，车厢壁板上还设置了一个移动邮筒，浅蓝色的底上白色的雪花，尽显冬奥特色。一位家住东单在延庆上班的王先生成为了高铁移动邮局的第一位消费者，京张高铁开通后成了他主要的通勤工具。他兴奋地在首日封上盖满了自己常去的站台。 我选择了有张家口的章，有东花园的高铁的这个 logo 的章，对奥运有情节的人还是有一些纪念意义吧。 随着高铁上增设邮局，未来高铁还会在有限的空间拓展更多的功能。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春元说， 高铁车上呢它的空间有限，那么我们想打造一些专题，打造一个高铁的商店，这个扶手上的二维码一扫以后，各种商品就显现在他的手机上，高铁乘务员上面送过来。再一个呢，打造这个高铁的餐厅，还有一些高铁书店啊，还有一些茶社。 记者昨天了解到，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主站房核心区已进入了桩基基础全面施工阶段。综合交通枢纽01标段项目总工程师瞿天亮介绍，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施工技术复杂，工程风险高，且周边临近大量市政管线建筑物，需将常规地下结构施工方法次序颠倒过来。项目部使用了逆座施工方法，通俗讲就是先建地下二层，再建地下三层，最后建地下一层。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辐射区域能够从东部各区到天津、河北，甚至到环渤海，对于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本周日，北京市将进行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指标摇号。根据今年初正式实施的摇号新政，小客车指标配置次数由每年的6次改为3次，其中5月配置新能源指标，6月、12月配置普通指标。 根据摇号的新政，今年的1月1号到3月8号、8月1号到10月8号两个时间段可以提交申请小客车配置指标，也就是说，下个月开始，符合条件的个人家庭都可以提交指标的申请。而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申请通过审核之后，申请有效期保留到第二年的3月8号。没有取得配置指标的，在申请有效期内自动转入到下一次指标配置。而申请有效期满之后，将会对家庭申请资格再次审核。 来关注天津，今年起，天津地铁6号线黑牛城道站更名为一大二院站。根据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地铁黑牛城道站更名函的相关要求，今天起，天津地铁6号线黑牛城道站更名为一大二院站。届时，自动售票机、站车广播、列车动态地图、导向标志等将陆续进行调整。 这座地铁站坐落在黑牛城道辅路和尖山路的交口处，毗邻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里水南里以及大庆里，目前已经开放了 B 出口以及 C 出口。 停车难、停车乱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中，河北省石家庄市对全市2000多个老旧小区进行摸排，不断完善停车场规划建设，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石家庄市尖岭小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各楼栋产权情况复杂，涉及单位较多，停车管理不规范，外来车辆、僵尸车辆长期占据300余个停车位，停车难成了小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尖岭小区居民马玉霞： 停个车特别难，转不上半个小时，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停。 东苑街道办事处将群众意见反映给了有关部门，很快石家庄市裕华区停车办与市交管局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小区，充分听取业主意见，帮助小区按照群众意见规划建设停车场。石家庄市裕华区停车办副主任杜斌： 我们在咱们市交管局的指导下，根据咱们石家庄市停车场管理办法，然后对咱们小区的车位进行规划，然后整理泊位1000余个，同时呢清理了大量的僵尸车，这样呢就能使咱们小区车辆流动起来。外来车辆呢实行措施收费，停车场的收费呢也全部用于咱们的小区建设和管理当中，服务于民。 尖岭小区居民赵志强： 真没想到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好，我们现在也不用为这个停车发愁了，小区的道路也比较宽敞了，也没有乱停乱放的了，心情特别舒畅，一天心情好。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在房屋建筑等工程上采用了多策合一的改革，将一个工程当中涉及到行政审批的测绘事项优化整合，统一标的物只测一次，统一测绘成果也只提交一次，避免重复的测绘，大大简化了测绘审批的流程和时间。 工程的竣工验收时采用联合验收，只需要一次申请，由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北京市规自委、人防办、城管委等10个委办局的水电气热通信等6家市政服务企业同步开展限时验收，统一出具验收意见和结论，平均只需要7个工作日就能够完成。联合验收完成后，建设单位就能够办理不动产登记等手续，无需再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大大加快了购房人办理产权证的时间。 另外呢，北京市投资建设审批改革还包括试点建筑师负责制，以注册建筑师为主导的设计师团队受到建设单位的委托，开展设计咨询以及管理服务，对建筑的技术、进度以及费用进行总体把控，并且对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和运行等进行全流程的监督管理，甚至会参与到后期的运营，充分发挥建筑师的专业优势和技术主导作用，从设计源头上强化工程造价以及质量控制，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建筑产品。 为了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准确把握首都人口发展大趋势和老龄化的规律，北京市出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方案体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北京特色，主要从人、财、物、科技、环境协同6个方面搭建北京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 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了429.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19.6%。实施方案一方面注重对于现有工作的巩固和完善，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支撑；另外一方面突出对关键问题的创新和突破，具体包括提出适时在北京市推行符合市场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支持探索以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敬老院为主体，统筹区域内社区养老驿站布局的一体化资源统筹模式，医疗机构全面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等等。 方案还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发展，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完善服务标准，加强行业综合监管，着力补充一批托育服务设施，引导规范养老金融健康发展，加强老年辅助技术研发推广，提高老年人服务信息化、便利化水平，完善科技支撑等。 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昨天举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警劝阻进高校暨北京地区无诈校园创建活动的启动仪式。北京市公安局在今年大力推进了全警反诈、全社会反诈工作，在北京市建立起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预警劝阻体系。今年8月份又与首都经贸大学建立了预警劝阻反诈分中心，构建起了市局、分局、派出所、高校四级预警劝阻体系。 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的沟通协作，密切配合，让更多的高校参与到反诈工作中来，进一步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范效能，切实保护高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另外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税务局智慧税务体验中心近日正式投入使用了。它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的便民举措，让广大的纳税人和缴费人满意度提升。我们来听河北台廊坊台记者丁晨的报道。 在安次区税务局智慧税务体验中心自助办税终端设备前，市民赵谭坤刷身份证登录相关业务界面，按照提示完成操作，不一会儿就打印出了所需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前在人工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不仅需要排队，还需要等工作人员手动一步一步输入信息，正常办理业务下来大概需要1个小时，现在自助机子多了，效率高了很多，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 为了让纳税人、缴费人高效率享受便捷办税的云体验，安次区税务局通过线上梳理电子税务操作流程、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利用8小时人工、24小时语音以及网络直播等方式进行涉税业务的详细讲解与操作。办事群众通过双屏互动办税终端，可以体验右屏辅导、左屏操作、人机交互智能资税、专家视频远程帮办等智慧服务，实现211项高频涉税业务云端轻松办。目前已累计为群众办理综合业务2800多笔，发票代开830份，发票申领超过30000份。廊坊市安次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东海： 我们对不同类型的纳税人、缴费人可以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定制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满意度显著提升，税收的征纳成本明显降低。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是今年教育热点话题。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各地各校落实双减取得明显成效，90%以上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完成书面作业，91.9%的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学科类培训已大幅压减。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双减的一减在学校，也就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各地各校做好校内减负提质，其中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99%以上的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98.7%的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作业总量和时长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据统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各地学校基本实现了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的课后服务，不仅指导学生有效完成书面作业，做好答疑辅导，还普遍开展了科普、体育、文艺、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 有91.7%的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学校还选聘了20余万名符合条件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课后服务工作，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上学期的49.1%提高到目前的91.9%。 双减的另外一减主要是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治理。教育部表示，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为了严厉打击涉考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考风考纪，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近期教育部正在会同公安、网信、工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考试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对于涉考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招考研究生考试的公平和公正。昨天呢，教育部还公布了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电话，并且欢迎社会各界以及广大考生积极的参与监督。 银保监会昨天发布关于优化银行开户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卡难和小微企业开户难的通知。通知提出，银行不得在开户时强制个人或小微企业购买理财、保险、结构性存款等金融产品，或者强制接受其他金融服务，不得将账户功能、开办时间与客户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挂钩，变相强制捆绑销售。 另外，通知也强调，银行对于个人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应当优化相关的信息系统，有效对接政府有关部门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公安、市场监管、民政、税务、移民管理以及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减少需客户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另外，应充分考虑异地打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实际现状，不得一刀切要求额外提供居住证、工作证明、三个月至一年不等的社保记录和实名制手机号等证明材料。 昨天，百度发布的首个国产元宇宙产品熙壤正式开放定向内测，用户凭借邀请码就可以进入到熙壤空间提前体验。百度方面表示，12月27号，熙壤将会面向所有用户开放，届时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将会在熙壤当中举办，这将会是国内首次在元宇宙当中举办的大型会议。观众除了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PC 电脑、VR 头显参会之外，而可以通过云端虚拟手机的方式来参会，无需下载客户端，点击即可观看。 在昨天举行的熙壤超前探馆日上，带上一款 VR 头显设备，手持两个手柄，记者进入了熙壤内测页面，与多名同时通过 VR 进入熙壤的体验者一同进入了这个虚拟空间，感受了瞬移行走、搭乘电梯、看烟花、游览虚拟景点等体验。百度副总裁马杰坦言，经过一年多的开发测试，熙壤的版本号仍然是一个负数，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它距离设想的目标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夺走了至少330万人的生命，如今每周依然有5万人直接死于新冠肺炎。数据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速度快于德尔塔毒株，新冠疫苗接种者或是康复者也有可能再次感染这种病毒。疫情不仅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扰乱其他疾病的筛查、治疗和服务。 谭德赛强调，2022年我们必须要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所有国家需要投资预防未来这种规模的灾难，并且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奥密克戎毒株正在韩国迅速传播，并出现多个接种加强针后仍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韩国防疫部门官员21号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韩国迅速传播。从现有的数据看，奥密克戎毒株在韩国的传播速度大约是德尔塔毒株的3倍。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测算，按照这一速度，或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取代德尔塔成为主流毒株。韩国总统文在寅对来势汹汹的新毒株表示担忧，呼吁增强医疗能力，要求政府积极备战，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引发的新一波疫情高峰。 由于新增确诊和重症病例数居高不下，韩国政府于上周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下调私人聚会人数上限至4人，缩短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时间等等。同时呢，韩国还发现了多例接种加强针之后仍然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这使人担忧接种三针疫苗可能不足以防御这一毒株。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高级官员李相元警告说，虽然一些外国专家对于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形势表示乐观，但是现有的数据有限，不宜过早下结论。 印度奥密克戎病例激增，大约80%并未出现症状。印度卫生部21号表示，印度在12个邦发现了200例奥密克戎病例，其中大部分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和首都新德里。据介绍，印度的奥密克戎病例几乎在一周内增加了一倍，但目前没有出现奥密克戎死亡病例。印度卫生部长曼达维亚告诉议会，约80%奥密克戎病例并未出现症状。截至目前，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3400万例。印度正加速推进疫苗接种计划，以防止病例激增。 我们再来关注全球最大邮轮，至少有48人感染了新冠。美国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20号说，旗下全球最大的邮轮海洋交响号，至少有48人新冠病毒检测都呈阳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当天发表了声明说，海洋交响号邮轮有6091名乘客和船员，一名乘客在航行途中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续对于接触者的追踪又发现了更多的确诊病例。按照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的说法，海洋交响号上 95% 的人员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感染者当中这一比例高达 98%。暂时还不清楚感染者当中是否有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 海洋交响号邮轮11号从迈阿密市起航，过去一周在圣马丁岛和圣托马斯岛等地停靠。尽管多人染疫，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说，这艘邮轮的后续航行计划不变。国际邮轮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监控奥密克戎毒株相关疫情情况，并与邮轮途经各国和各地政府密切合作。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已经于21号向日本监管部门原子能规划委员会提出了申请，审查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计划。核污水当中所含的放射性物质氚将会用海水稀释至标准值以下，再通过新设的海底隧道排入到1公里以外的近海。 据韩媒报道，针对此事，韩国政府21号召开紧急会议，并对日本此举表示忧虑。韩方表示，日方一直没有充分提供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海的信息，因此政府已于昨天向日方递交了质疑书，要求日方就此进行详细解释。此外，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也致函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敦促日方独立透明地进行审查。同时，韩国政府还表示，日本政府不顾韩方屡次表明的忧虑和撤销相关计划的要求，擅自推进污水排海所需程序。韩方就此再次深表忧虑，韩国政府将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阐明立场。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俄乌关系近期加速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装备。据俄罗斯卫星网21号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表示， 位于乌克兰顿巴斯顿的地区美国私人军事公司成员，正准备用化学制剂实施挑衅。根据俄国防部掌控的情况说，目前约有120名训练乌克兰特种兵的美国私人军事公司员工位于乌顿涅茨克州。绍伊古也称，他们向当地运去了装有不明化学品的容器。另外，他表示，全球的军事政治局势仍然在继续尖锐化，俄罗斯西部和东部边境附近的紧张形势在上升，美国正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增加前沿的军事存在，东欧国家轮换部署的美军总数约为8000人。 以色列国防军事前情报主管海曼20号透露，以方曾参与美军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行动。按照多家中东媒体的说法，这是以色列政府或军方高层首次承认以方参与这次搅动中东局势的暗杀行动。据雅虎新闻网站今年5月份的报道，以色列曾向美军提供关键情报支持，包括苏莱曼尼的多个手机号码，以助美军跟踪。2020年1月，美军出动无人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外炸死苏莱曼尼等人。对此，伊朗认定美方的袭击行为违反国际法，是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犯罪行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冬奥会方面。记者昨天从国网北京电力公司了解到，首次应用演练，冬奥主媒体中心应急电源目前已经全部就位，可以实现对于试电和发电机组的灵活控制，试电和发电机组之间零闪动切换，实现多电源互动的高效可靠供电。 主媒体中心作为冬奥、冬残奥会赛时转播枢纽，要求电力24小时不间断供应。在服务冬奥的场馆中，主媒体中心建设晚、体量大，电力保障周期是所有场馆中用时最长的。场馆将于2022年1月4号进入闭环运行状态，和外籍人员沟通联络多，防疫难度高。国网北京丰台供电公司应用科技防疫手段，配置智能测温手环，实时监测保障人员体温变化，配备红外监测智能眼镜，利用 AI 人脸识别监控周围人员体温及身份信息，实现了环内保障人员自身的体温在线监测告警和相遇人员的信息追溯。 记者从中国银行北京冬残奥村支行了解到，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外籍人士将会享受到便利的金融服务。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的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会提供冬奥赛时银行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北京冬奥村支行行长熊健介绍，和其他银行网点不同，这家网点布设了2台业内首款可兑换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的自动兑换机。在赛时期间，无需注册和绑定手机号、银行账户，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用户可将18种主流外币直接兑换成数字人民币。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将于本月28号到31号举行。目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准备工作全面推进，为冬奥赛时保障练兵备战。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国际训练周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之前的最后一项测试活动。此次训练周为期4天，将对赛道、靶场等相关设施展开测试。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记者看到，目前场馆各项准备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造雪机、压雪车正在忙碌作业。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运行时间最长的竞赛场馆之一。根据近3年同时期气象数据的分析，冬奥会赛时的赛道平均气温大概在-10度，最低能达到-28度。充分考虑气象因素，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造雪工作要求更高。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场地经理助理王楠： 赛道的厚度60公分到80公分，终点区然后还有体育场周边呢，我们要造到80厘米到1米左右的这个厚度，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储雪。 除了造血、压血、赛道塑形工作，目前体育、电力、技术、医疗志愿者等其他领域的准备工作也都在顺利推进。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常务副主任李冰， 共有17个领域参与训练周的测试活动，目前已经准备就绪了。 为冬奥助力，超级定点滑雪公开赛云龙欢奥赛近日在张家口崇礼万龙雪场盛大开赛，点燃了全民参赛的热情。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超级定点滑雪公开赛本赛季的主题为与冬奥同行，为冬奥带节奏。参赛者中最小年龄为1岁半，最大年龄70岁，体操世界冠军毕文静、知名国手围棋九段张文东先生也带领战队参赛，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助力加油。毕文静： 我每年呢也会来崇礼滑雪，这次呢趁这个机会呢参加一次比赛，也希望更多的人参加滑雪的运动。 由于本赛季难度普遍提高，崇礼站难度为历年之最，战队之间较量异常激烈。参赛者高子琪： 我们是上一届去年的那个大众组的季军，然后今年我们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很久，然后我们有精心的地图策划，找到了最佳的路线，希望今天能取得好成绩。 比赛期间，在崇礼万龙初级雪道上还开展了冰雪种子计划、儿童免费公益课堂，凡12周岁以下的儿童均可报名参加免费滑雪公开课，得到专业教练的教学指导。冰雪种子计划旨在推动青少年滑雪的大规模公益项目，既是对少年儿童冰雪运动的补贴和鼓励，同时也为发掘培养冰雪运动项目种子选手，支持推动冰雪运动事业长久发展奠定基础。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 冰雪种子计划非常有意义，体育强，我必须要从娃娃抓起，通过体育陪伴他一生。我相信这样的孩子，对于未来的中国，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期待。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第15届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昨天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战罢第5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唐前婷最终以1分03秒47的成绩摘得了女子100米蛙泳决赛金牌，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这也是中国队本次比赛所获得的第4枚金牌。 此外，中国选手于一婷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收获亚军，李冰洁、程玉洁、朱梦慧和刘雅欣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决赛铜牌。 再来关注乒乓球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2021中国之星将于明年的1月19号到23号在澳门塔什体育馆举行。比赛将会设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以及混合双打三个比赛项目。中国队方面出战本次赛事的阵容包括马龙、许昕、樊振东、陈梦、孙颖莎、王曼玉、刘诗雯7位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另外还包括王楚钦、梁靖昆等球员。 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争冠组第四轮比赛中对阵积分榜上领先国安一分的深圳队。国安队主帅比利奇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会拿出好的表现，扭转上一场大比分失利的不利局面。无论最终能否夺冠，都会尽可能派出最强阵容来完成本阶段的联赛。 再来关注男篮方面，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休赛调整，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将于25号拉开战幕。北京首钢队今天将会前往长春赛区，为第二阶段的比赛做冲刺准备。 在休赛期间，林书豪、吉布森二人先后回归首钢队。首钢队主教练雅尼斯表示，经过隔离之后，队员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在第二阶段首场比赛中，首钢队就将对阵强大的辽宁队。对此，雅尼斯表态说，我们应对每一场比赛都会非常专注，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会保持好胜心和竞争力。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转眼呢，已经接近年底，记者从途牛网了解到， 年底假期期间，消费者出游的热情较高，行程天数在4天以及以上的出游人数占比达到了60%，越来越多人充分利用年假、调休假，踏上了拼假出游的旅程。 根据途牛网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年底假期，海南、江苏、上海、北京、广西、云南、湖北等省市位列热门目的地。为了满足消费者持续升级的品质游需求，多地陆续推出了景区门票减免和跨年主题游活动，在吸引周边客流方面成效显著。旅行参与者方面，26到35岁的出游者占比高达49%，男性游客与女性游客分别占比39%和61%，女性对假期出游的需求与热情明显高于男性。 我们再来关注颐和园方面，昨天呢是冬至日，每年的这一天前后的落日时分，落日余晖恰好照射在了颐和园17孔桥所在的桥洞的侧壁上，点亮桥洞，那么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桥洞内点满了明灯，因此被大家称为金光穿洞。 今年11月26号起到12月31号，颐和园对南湖岛及17孔桥区域进行了封闭管理，市民游客可以在铜牛以北东堤沿线观赏金光穿洞。在此期间，颐和园长廊、石舫、西堤、六桥等古建筑也会呈现出金光灿烂的景象。为了让游客更好的追光，从本周一开始，连续9天，颐和园利用 5G 技术对进行金光穿洞全程进行网络慢直播，市民可以在颐和园官方微博等30多个平台在线追光。 昨天，故宫博物院数字故宫小程序在升级之后正式上线了 2.0 版本。新版的小程序全新上线了参观舒适度指数功能，观众可以随时查询重要的景点附近的参观舒适程度信息。小程序 2.0 还从视觉、交互等方面针对视障人群、老年人人群进行了无障碍升级。而在操作方面，小程序还新增了视障辅助读屏功能，高效指引视障用户找到要点信息。另外，在导览方面，结合故宫博物院现有的无障碍设施，小程序内置无障碍路线以及设施的指引服务，实现了从内容到功能全方位无障碍体验。 日前，随着为期2天的外卖快闪天津站活动举办，金湾广场冬季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届时，金湾广场携手大型外卖公司，汇聚金湾商圈附近有实体门店的小吃、甜点、饮品、西餐、简餐等各类餐饮商家，推出外卖市集大型快闪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品牌区、商户区、游戏区、美拍区、兑奖区5大互动区域，使市民游客在享受地道美食的同时，还能参与丰富多样的互动游戏，感受沉浸式体验的乐趣和冬季金湾广场的年轻活力。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北京重点围绕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以及重要的联络线开展景观提升工作，重点打造石景山、富士路、冬奥景观大道、北京冬奥公园等等，改善居民身边的环境，让市民切实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对于爱好跑步的京西跑团团长李栋来说，北京冬奥公园给跑步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公园内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是北京第一条全封闭的跑马路线。 这个设计的让跑友跑步过程之中不寂寞，它有湿地、木栈道，有这种小的公路，而且还能有拐弯的地方，让人呢大概去跑100米、200米就一个景。 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冬奥公园经过京石客砖、京原铁路、风沙铁路、S1线4条铁路，天然河道、线性铁路互相交错，导致公园内原有空间割裂。而通过这条马拉松路线，将被分割的城市空间重新缝合。 拿这一条42.195公里的跑马路线，串联起了咱们石景山区的古建筑群呀、十八凳啊、庞村铁牛啊这些历史古迹，然后加上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首钢大跳台、首钢大桥等等，古今冬奥元素、工业遗址元素、山水，有永定河的莲石湖嘛，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10公里的夜跑路线。